是北京时间20点整。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 5994355。 买标具大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三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金深路大明山庄南200米。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烟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坚定。我们今天疯狂坚定有幸采访到了 Popular 的智能吉他的创始人张博涵。张总你好。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Popular 智能吉他的创始人张博涵。 嗯，好的，那节目开始向我们听众简单介绍一下 Popular 智能吉他这款产品具体在做哪些事情，你们服务的人群又是怎样的人群？ 嗯，我们是通过这样一款硬件想要改变更多人想学吉他却没有学会这么一个处境啊，因为吉他难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你左手不会弹和右手不会弹，所以我们在左手部分在琴颈每一个品上都加了一个 LED 灯，藏在这个 ABS 的纸板下面，这样你需要按到哪个位置的时候，位置会直接亮下来提示你，这对于视觉记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在右手部分做了一个 APP， 它比较像节奏大师，是一个节奏游戏啊，我们会在里面加到非常多的曲库，都是流行音乐，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成都，之前比较火的南山南董小姐都在这个曲库里，你只要跟着这个游戏的提示，跟着节奏往下去玩啊，基本上吉他需要的技巧你就都学会了，然后配合上左手位置的指引，能够让一个初学者在比较快的时间内就掌握吉他的基本技巧，比较好的能够在比如说2到3个小时之内弹出他人生的第一首歌。我觉得这种成就感对于一个想要学琴但是却茫茫无从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 你们是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选择研究这样一把吉他？ 因为技能学习技能培训其实尤其是音乐这种技能是所有人都向往的，对，但是大家都觉得跟自己有一段距离，觉得我又不是这块料，我没有什么特大的天赋，所以就错误的会轻易判断我可能不适合学音乐，但这其实并不妨碍一个初学者能够比较好比较快的享受音乐的快乐，因为技能学习其实是反人性的，它需要你很努力的去征服很多这个中间的练习啊，枯燥的训练。对，我们只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产品，能够让你一个小白在追求音乐的道路上快速的得到一些正向的反馈啊，我弹的对不对啊，然后有没有可能弹回一首歌啊，我们都是在围绕着这种成就感激励来做。所以现在能够看到市面上学音乐教育的方式啊都是比较痛苦的啊，要不然就是你去琴行可能14课一周一次，每次路上2个小时，然后10节课可能就是2个多月啊，这对于快节奏的这种碎片化的生活方式是反向的并不是最合理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一些好的吉他教程其实在网上你也没有办法找到，哪怕拿到了以后没有任何的工具能够帮助你去校正你有没有弹对，或者告诉你应该怎么弹啊，那可能只是 讲是自己自嗨自擂的谈了很久，然后跟你说你却完全听不懂。所以其实小白入手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切入点啊。我和我的团队其实都是吉他自学出来的啊，几乎没有人上过什么课，而吉他又是一个宿舍里学会的很美好的乐器啊。那这个过程中我们恰巧看到很多我们踩过的坑，应该怎么学吉他是绝对有捷径的啊，只不过我们像李立上来老师说的，我们已经走过这段路了，没法再回到起点再走一遍，但我们愿意把它做成一个更美好的产品啊，让所有人以 Papita 智能吉他这种方式啊，更好的把吉他和尤克里里学会。 那 Papita 智能吉他你们目前有两款产品，一款是吉他，一款是尤克里里，那对于选品方面你们是怎样一个考虑？ 因为吉他和尤克里里都是上手非常快的乐器， 嗯， 那吉他六根弦，尤克里里四根弦，所有人笑着说少一根弦就多一根手指头嘛， 嗯， 所以其实尤克里里上手的难度会更低啊，它更容易学会，而且没有吉他会摁疼的这一种隐患在，就是尼龙弦嘛，所以摁着其实很轻松的， 嗯， 尤克里里其实一种小吉他，夏威夷的小吉他啊，声音清脆，然后比较适合能够在一些生日歌的场合呀，或者是简单的场合拿它做半弹半奏，然后它的外形呢比较讨巧，更适合女生啊和小孩子去关注。所以其实吉他是男生心里都有的一个情节啊，但是尤克里里的补充不光让就是喜欢吉他的这帮男生可以更快的学会一个乐器，也让女生和小孩可以在这个乐器上面拿到自己比较好的一个文艺素质的提升。 做你们这样款硬件产品，那肯定前期做了很多的工作，会找工厂代工或者是工厂合作，然后包括去研发产品的开模等等，那这样的周期你们用了多久？ 我们其实整个硬件的研发周期是超过一年的啊，就是我们一直是在不断的迭代，一方面是产品自身的改进，在我们能不能在设计上有突破啊，能不能在审美上有更高的提升。因为像 Papita 智能吉他，我们充电的方式都是用吉他架子充电的啊，靠在琴架上就在充电，然后开机是扫弦开机。我们尽量保证这个产品的优雅，在琴的外箱上没有一个开孔，你也看不出来它跟一把普通吉他有什么区别，只是更酷更好看。对，所以这样的技术提升和这种设计上面的改进，都会在工艺上面的要求会更大。所以我们在前期跑工厂的时候，其实遇到的阻力也很大，并不是每个工厂在前期都非常愿意尝试这么有风险的一个产品，而且它会因为这个产品的加入拉低它其他的产能啊，毕竟做这个产品可能要花的心思，尤其是起步阶段这个适应过程会比较长，所以有的工厂是比较谨慎的啊，并不是合作意识特别强，但是还是确实有工厂的厂长可能想得更远一些，那感觉未来乐器是会有变化的，因为这种传统乐器的学法和这个形式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了，关键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可能如果你不在教学方式上和交互方式上有突破有创新的话，并不是很容易能够让所有人都买你的单啊。所以在他们看到乐器智能化也是一条方向的时候，这些工厂就会愿意合作。我们也是在跟他们的沟通中不断的去打磨漆，我们每Papita 上面的哑光黑漆也是做了基本十道漆才能达到这个手感和效果的每一个 Papita 就是我们的智能尤克里里上面也是双色漆的工艺，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产品之前尝试过，我们把这两个漆比较好的在木孔没有明显的漆孔木板这么状态比较好手感又比较好的情况下，也是需要打磨十几道，这些都是在前期跟工厂不断的磨合和配合中完成的所以等于说这个产品应该算是我们非常非常用心把整个团队和供应链所有的心血和心智都投入到其中，才让这个产品能够比较优雅的今天亮相在市场上面。 嗯，明白。一面是硬件的开模，硬件的合作，那另一方面就是软件方面了，就肯定需要技术方面的人才，那这一块也是你们自己搭建的技术团队，而没有采用外包的形式那为什么从您很年轻哈，为什么从最开始创业就考虑的比较重，或者是考虑到比较烧钱的一些方式呢？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我这款产品我有自己的思路，我去找外包就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而且可能真的是像一个使用场景的一个软件，也不需要可能多长时间的一个迭代。那为什么会用采用自己请技术或者自己搭建技术团队来做？ 应该还是跟产品的状态有关，因为我们是软加硬的模式，我们软件端的复杂度一点也不亚于硬件端。我们是做了一套节奏游戏， 这个游戏是有背景音乐的，所以你从头到尾玩下来的时候只能感受到这个你是在跟着乐队一起弹的感觉啊，这个对你声音识别的判定的要求就很高了，因为毕竟你背景音乐在放的时候你的手机还要识别出对应的频率啊，这个降噪算法和背后的这种消噪是非常专业的，嗯，并不是很简单能做到的，但这恰巧也是壁垒。我们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在研发上面花了比较大的心血，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更合理的方式，所以其实这种硬投入在前期可能稍显厚重，但是在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你团队的一个核心优势啊，因为想把这种节奏游戏做好绝不是一个普通厂商随随便便能搞定的，它需要的是比较深入的这种互联网和工程师文化啊，我们团队也是技术研发的人员偏多，所以会看到做一把在设计上面跟技术上面都能够满足玩的游戏协会吉他的这么一个产品，它真的是需要软端和硬端两个方向都有比较大的投入啊，才能够真的做到。 明白。那软硬方面都有投入产品以及面向市场，那目前在市场推广方面你们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效果现在是怎样的？ 新品上线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途径是众筹啊，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大家为你的产品提前下单的一个行为啊，我们在淘宝上面这两款产品都做了众筹，效果都不错，然后在最近的情人节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款限量版的花木款啊，在小米众筹推广了，它在上线的第一天基本上就做到了12个小时卖出了6000把，7秒钟卖出一把，我不敢保证这是一个最大的记录，但这应该是智能乐器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啊，因为这个真的是代表着互联网开始向乐器开始看齐了，确实在乐器中能看到作为一个能够产出感人内容能够产出一个小的创作生态的这么一个入口级产品，乐器是有它的机会的，但目前还是一个蓝海，因为能够看到和看懂的投资人可能都是大叔级的成功投资人，他们的生活环境里面音乐的比重并没有那么重啊，但是在我们这一代90后、00后的一帮年轻人生活里，其实音乐已经是一个刚需了啊，这个刚需是能够给音乐产业一个变革的机会，尤其是乐器这个切入口。 嗯，明白。那你们从吉他，从尤克里里最简单的这些乐器，可能最容易上手的乐器来去出发，用这样一个思路来去做这样一款智能硬件，那将来有没有考虑往更多的乐器品类去延伸，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我们其实团队比较重的一个基因啊，就是 portable，这应该是便携性，我们不会做一些钢琴或者竖琴这类的产品，虽然它很有魅力，但是它不能拿着走。 嗯， 我们定义比如说钢琴像是我们电脑，可能吉他就像是笔记本电脑，而尤克里里就像是手机，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往这种可携带性上去靠拢，这样当你有创作灵感，甚至当你想用这个乐器去向一个喜欢的人表白，甚至是在年会的时候你可以很简单的把它拿起来就用，而不是说我再拖个钢琴过来，再拿个电源插头过来才能够让这个乐器为你服务啊，所以我觉得便携性应该是这个产品。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2度，北风3到4级。春季少雨，北京市发布森林火险橙色预警，提醒您室外吸烟时不要忘记掐灭烟头，不留明火。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49178。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国一国二车主有福啦，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魅力三月汇聚女神节，北京沃德龙顶吉利 4S 店3月8日青春专场，鲜花满厅，届时多款车系真情放假，带上你的女神莅临沃德龙顶展厅，感受不一样的女神节。详询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鉴定”，我在鉴定，我为自己发声。 都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些乐器并不是你能够简单的像钢琴按下每个音都是固定的音啊，像吉他按到每个频率的音都是相对稳定的。啊，他可能需要更多的灵感训练和长年累月的这种对乐器的应该是直觉吧，可能也需要一定天赋啊。这些东西一旦学起来，产品化是很难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监控用户的这个手指的力度，这个太难了。 版权相关的一些问题是如何去？ 我们已经像就是音著协这样的单位在采购一些曲谱的这种曲库了，因为确实版权正规化是一个这个时代很重要的方向。但是像这些传统的钢琴弹法，哪怕没有这种版权的问题，它在用户体验上我认为是并不完全合理的。 是 啊，如果你一个小孩被爸妈拿鞭子打着，从7岁开始学的都是车尔尼， 对， 都是一些你不知道是什么歌的歌，它确实能够对你基本功有一定的锤炼和沉淀，但是它并不能够帮助你对这个乐器产生很好的好感，对，因为都是听不懂的东西，对。如果你今天听的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弹的又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又学会成功的把它弹了下来，这种成就感对于一个小孩的激励，我觉得远远超过于他弹会了一首什么肖邦莫扎特的奏鸣曲。所以我是认为，其实越来越流行化的趋势上面需要更流行的乐器。那我们 popular guitar 的缩写啊，也是希望这个产品更流行化，能够让比较好的。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在你喜欢一首歌想要把它学会的时候，我就能够给你提供给你一个产品，让你跟着游戏把它玩下来，顺带把这首歌学会了。 那下一节目就聊聊 Rita 的创始人个人的一些职业的经历，包括您。 其实我进入音乐这个产业并不是设计好的，我是金融背景出身啊，学的可能也是偏商科的东西，在国外的时候留过学啊，留学的时候也是看到企业家论坛里面一些中国企业家一直在跟海归创业者讲未来大机会在中国啊，所以无形之中可能会去关注中国这个产业转型消费升级这一波的发展，自己恰巧又喜欢吉他跟钢琴，是一个实打实的音乐爱好者，而且弹的呢也都不是古典音乐，全是流行音乐，所以在自己思考的过程中觉得自己未来应该在自己比较感兴趣和就是兴趣点高的这个渠道和方向里面去使劲儿，我相信应该比一个普通就是然后接着学金融这条路可能成就感要更高，所以当时也是每天打节奏游戏嘛啊，节奏大师跟太鼓达人打着打着就会产生哎，为什么不在吉他上面打这个游戏啊，这样对于一个用户来说他可以顺便把吉他也学会，一石二鸟嘛，所以做了简单的调研发现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想法，其实是有人做过的，但是并没有特别好的把它做成一个产品啊，因为毕竟在内容和教法包括这个资本的组合上面应该是有更优的方案的，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回国开始做这件事。刚开始的时候找合伙人也是比较有意思，我两个合伙人都是年轻人，一个是程序的背景但是会弹吉他，然后项目管理经验非常足，他对后面这个团队的正规化运营是非常有帮助， 另外一个合伙人是很有天赋的一个深圳的朋友，他自己就是做过很多的产品，也是产品经理的这种直观的直觉和感受非常强的一个人，对，所以我们也是特别聊得来，一拍即合，就开始做这个产品。因为产品毕竟涉及到硬件跟软件两个部分，而这两个合伙人也能各领一支，所以我们三个的一个组合就非常专注于产品，而我自己又是一个金融背景的嘛，所以一直关注资本圈和中国的发展，也看到这些投资人，一直希望能够在文娱 TMT 这些领域里面做一些布局。恰好我们又是一个比较扎实比较稳重的团队，做的产品也确实是能够感动自己啊。我们的 Papita 智能吉他年前刚刚获得了德国 IF 这个设计奖，可以说是设计奖里的奥斯卡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能看到我们的设计理念并不是自己自嗨的一个想法，它确实是得到了一些设计界前辈的肯定包括之后在找投资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天使轮是真格基金徐小平老师投的徐老师在我们几年前我在国外听他演讲的时候，他就不断在重申，只要你回到中国，真格的大门和怀抱就向你敞开啊！我们视金钱如粪土，一定要把金钱和这种资本撒向创业者的万亩良田，对啊，他的这种胸怀和这种格局其实不是一般投资人有的所以我个人反正是也对徐老师这种情怀是非常的感恩因为他确实是引领了一批就是想要为中国发展做贡献的人做了很多这种资本上的支持其实他也专注于回报嘛，因为投资人毕竟是要以商业模式为主的，但徐老师还是因为可能他学过音乐的关系吧，可能会对就是我们年轻的创业者更宽容，然后会用更发展的眼光去看包括之前我们的朋友公司就是智能钢琴也在这个领域做得比较好其实我们初心都是比较相似的，是能够通过一种科技和游戏的方式让音乐这种无形的东西变得更可视化，也让这个产品能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就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美好。 这款产品这款 APP 然后有没有一些社交属性或者是分享方面的一些功能 我们在内容上面做了一个作品分享的一个小功能它是一个轻社交并不是很重就是当你学会弹一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让 APP 来唱这个歌的主音部分然后你来弹伴奏部分然后这两个轨是可以通过后台的合成做成一个 MP3 作品这个作品你可以在我们的应用里面分享也可以分享到朋友圈跟微信里面让你的朋友听到你的第一首歌曲或者你比较引以为豪的一个弹唱是怎么样的这些小功能其实我们都已经做到应用里面了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希望就是你弹会一首歌的时候这个快乐不只是你自己的而是一个你可以拿得出手比较骄傲呈现的一个小作品我觉得这种轻社交的属性对于当今的对于传统的乐器它肯定没有这个功能但是对新的乐器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 在2017年的时候还会迭代哪些版本的内容 我们其实核心的这个团队的使命还是让更多初学者能够先掌握好这个音乐初级的入门这个部分嘛所以我们前期肯定还是专注这个 Puppet 和 Puppet Lily 两款产品但是我们已经在研发高端款就是确实对一些土豪玩家或者是对音质和对整体体验有追求又不是特别在意花钱的玩家他可能会想要一个更高级的这种半弹玩具能在身边所以我们会在设计上面非常用心的去做一款不仅是这个产品感人可能是比较会震撼到行业的这样一种产品能够让整个吉他界和这些音乐人都看到原来中国也是能做出一个非常体面有调性而且审美上面有绝对优势的一款产品因为其实你知道国外的这些大厂做的这些特别棒的吉他全是中国厂做就是中国在吉他行业里面至少承包了全世界60%以上的这个产量大部分的生产都在国内但是贴个牌就成了人家的品牌钱也被别人赚走了其实这个在中国这个经济转型的期间肯定我们自己的品牌会更好的整合国内的生产资源能够让这种供应链的沉淀和我们自己这种新兴设计师的崛起更好的结合到一起让一个更有魅力有质感外观看上去无可挑剔然后使用上面又独出新独出一别具一格的这种创新产品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科技品牌切入的机会 明白那设计也是你们团队的一个核心那你会请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大咖或者是有意见领袖来会介入 未来肯定会的我们现在其实接触到设计圈里面的 前辈已经非常多了，认可我们创意跟想法的还是在大多数。所以我们也会在2017年和2018年这两个年度里面，让设计的资源整合的更好一些，至少能够让设计圈看到，哎，在一个传统乐器上，其实是有中国团队能够把这种传统吉他的魅力和科技的先进结合到一起。 嗯，明白。那因为现在民谣也是越来越可能变得，以前是可能小众，现在也惯着变得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所熟知，然后包括现在民谣歌手也特别的火。那后续在这样一个你们的自己的产品的不断的提升过程当中，有没有选择一些民谣的一些意见领袖来加入或者和你们合作，有没有或者是一块来做一些音乐节等等的一些线下的一些活动，有没有考虑？ 应该一定是在我们的考虑当中的。因为我个人就是非常喜欢民谣的一个人，其实远远在斑马斑马跟南陈南火了之前，我就一直在单曲循环这些民谣的曲子，所以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只靠一把吉他和一个嗓子就把特别有魅力的一首歌像故事的方式倾诉出来的这种民谣的途径，它的魅力在哪里，我是非常清晰的。所以现在每次选秀活动，其实炒火的第一梯队里面的歌曲里都有民谣啊，就是因为它这种吉他这种木质音色它能带来的这种感动和魅力，恰巧不是那些复杂的电子乐或者是特别正式的这种交响乐能够带来的啊。所以民谣的魅力我觉得也是这未来能够撬动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支点。 嗯，明白。那在2017年方面，你们自己在融资方面还有在自己的产品的用户方面有哪些规划或者哪些目标呢？ 我们会再去思考，就是我们未来想把这个事儿做到更大，需要的战略资源有哪些啊，需要的这些连线有哪些。因为国内确实是每个资本是有它自己的标签跟属性的啊，并不是说发展资金是最关键的，而是它能够引导你走到什么样一个高度啊。我们前两轮其实第一轮是真格基金的徐老师，他给我们很好的做在起跑阶段做了背书，然后在我们第一梯队的发展时候顺利的接触到了顺威跟小米啊。因为小米可能是这10年以来我认为在硬件领域最伟大的企业啊，它真的是把这种传统人对中国山寨的文化和对这种只有便宜货的感觉完全变成了一个中国式做物美价廉的一个新国货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能够进入到小米和顺为的体系里面，我觉得也是第一，我可能我们的定价策略也是用一个比较低廉的价格让更多人享受科技的美好啊，所以我们至少在定价的价值观上是一致的。那其次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联合能够比如说让乐器这个小品类在小米的平台上有更大的发展和发挥啊，小米也会因为投资了我们而在文娱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布局。所以这种双赢的合作我们会在未来的几个轮次的融资中还是会去设置的，而且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这个年代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就像资本对中国的创业团队是越来越友好的，而且整个的这个创业环境也是越来越向硅谷靠拢的啊。像这种比较成熟的一纸 term sheet 就能给你几百万几千万的发展资金的好机会，可能确实是在这个10年里中国特有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我觉得我们正好在这个10年里找到了自己一生的使命，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跑一跑。如果在座的在听的每一位朋友，你的人生中的某一个时间点曾经幻想过弹吉他或者是想要弹尤克里里这样一个乐器，然后去表达自己的一些对音乐美好的这种彰显的时候，但你又没有把这件事变成一个现实的时候，我觉得你不妨考虑一下在这个时代科技赋予这个乐器的美好的一种智能乐器其实无论是The One智能钢琴还是帕克塔智能吉他，我觉得我们其实都是在做让音乐变得更简单让音乐离你并不遥远这一件事。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多数人可能都空有这个梦想，但他并没有真的实践过所以我是希望这些朋友是能够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